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41集。林妙妙顿了顿， 好好好，我不走。 她这才放开手。妙妙安顿木生坐下，给他倒了一杯热茶，趴在桌上小心地睨着他。 你喝点水吧。 他不动，他将他两手拉起来放在杯盏上，随即不容拒绝地拢住他的双手，强迫他感受杯子的温度。二人的手交叠了片刻，前后都是暖的。木生垂下纤长的睫毛，颤着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温热的顺着他的喉咙直达肺腑，他回暖过来。妙妙已经溜过到床边，弯着腰铺床了。他用手拍打展平被褥，半回过头， 要不你今天就睡在我这儿吧，好不好？ 他颔首，任凭林妙妙拉着他将他安顿在他的床上。林妙妙趴在床边，隔着被子拍拍他，眼眸晶亮。 什么也别想了，睡吧，我守着你。 林妙妙是被身后咔嚓咔嚓的躁动声惊醒的。深夜极凉，她背上瑟瑟发寒，鼻端是油墨刺鼻的味道，这才惊觉她趴在桌上睡着了，鼻尖正压在摊开的书页上。夜色深沉，她桌上点着的蜡烛燃到了尽头，只有冷清的一点月色透过窗格照射进来，投下四块菱形光斑。身后异动还在发出噪声，若不是屋子里进了老鼠，那就是进了贼。他晃了晃昏沉沉的脑袋，飞快地点起蜡烛，端着烛台往床榻上一照，惊得魂飞魄散。帐子外面已经萦绕着云朵般的黑气，黑气盘旋不去，像风一样掀动了床角挂的一把木头床刷，是以噪声不绝。纱帐里的人睡得极其不安，似在梦魇。早先听说过失恋以后不哭不闹的人容易憋出内伤，黑莲花憋得暴走了吗？他急忙跑过去，隔着帐子外的黑云唤：子期，子期。少年紧闭双眼，睫毛颤动，满头都是冷汗。他顾不得许多，一头扎进团团黑气中，掀开帐子，整个人钻了进去，摇了摇他的手臂，骇然发现他的衣裳都让冷汗湿透了。 木生，醒醒啊，木生！ 他有些慌了，额头上出了一层冷汗。 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？ 黑化不是嚣张炫酷的吗？怎么会如此狼狈？ 系统提醒，角色木生暂时处于遭遇重大挫折的灵力外泄期，尚未进入黑化过程。任务人给予角色一定的生理刺激即可，比如。 灵力外泄， 生理刺激。 他心里乱成一片，话都没听完，手脚并用爬上床，坐他身上左右开弓，低头照着他苍白的脸抽了几个耳光，脆生生骂道： 不就是表白失败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世上除了你姐姐就没别的人了吗？别这么闹，醒醒。 比如给予角色适当亲吻。 林妙妙骤然收回手去，尴尬至极骂道： 你怎么说话这么慢啊？你害得我。 黑莲花都这么惨了，在昏迷里还要挨他几下。他满怀歉意地低头，手摸上他白玉般的脸。好在他看着脸皮薄，被他打了这么几下倒也没留下什么痕迹。正想着，手指被人猛地攥住，他的手心火热滚烫，梦呓道： 喵喵喵喵。 他眼神一亮： 是我，是我，你快醒醒，快醒醒。 一声惊呼截断在喉咙里，猝不及防，天旋地转，他被他一个翻身压在身下，惊慌失措地想要起身，双腿却被他膝盖顶着动弹不得，小腿的骨头发痛，手腕被死死抓着压在枕侧，他差点没说出话来。 你疯了吧？ 他的唇骤然挨下来，他猛地一偏头，他吻了个空，旋即暴力地将他两只纤细的手腕一并抓着摁在了头顶，腾出一只手来捏住他的下颌。 你 少年双眸紧闭，昏暗中依稀可见他睫毛的弧度。林妙妙气得说不出话来，这人眼睛闭着，意识模糊，还能如此精准，治得他反抗不了。他的唇再度落下来，稍微偏了些，只印在他唇角。林妙妙不动了，心跳剧烈，她浑身上下都冰凉，散发着萧索的梅花冷香，只有唇和掌心火热。她阵势极大，又是摁着她，又是掐她下巴，吓得她抖成一团，只觉得在劫难逃。谁知落下来的吻出乎预料的柔和，一下一下蜻蜓点水，似乎不像是掠夺，倒像是讨好。纵然已经占了压倒性优势，骨子里依然卑微。他这才从慌乱中镇定下来，脸上热得发烫，二人的呼吸纠缠在一处，只听得他在昏暗里忽然开口，依然像是在说梦话。 你会一直陪着我啊？ 他只是愣了片刻，他的吻骤然变得爆裂起来，甚至在他粉嫩的唇上轻咬了一下。他在惊慌中猛然应答， 永不离开。 他接着问，声音低哑。他眨了眨眼， 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永不离开。 他似乎终于得到了允诺，这才失去意识地倒向一旁。帐子外的黑云骤然散去，露出了明媚的月光。从今往后，天上地下唯此一人，是彼岸，也是归港。 对对对，鼓掌撒花，终于在一起了啊！好，我们继续啊。 林妙妙被叽叽喳喳的鸟叫声吵醒，阳光落在她眼皮上，通红滚烫。他睁不开眼，在床上懒洋洋地翻了个身，旋即骤然清醒，直直坐起身来，捏住身上的被子。被子安稳地盖在他身上，帐子是放下来的，身旁没有人。他吓了一跳，撩开帐子坐起来，光脚蹬上了地上的鞋，抻着脖子往外看，屋里也没人。林妙妙心想，这一大早就不见人影，不会跑出去报复社会了吧？他揉了揉脸颊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飞快地披上了外套。刚穿了一只袖子，门便被吱呀一声推开了。他惊诧地看见木生衣冠楚楚地从门外进来，自然地坐在了桌边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